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七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马可福音了，因为我回去办那些跟我爸爸去世的那些事情，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那今天的经文是有一点长哈，今天的经文是第1到23节，第1到23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若不按规矩洗手就不吃饭，从市场来若不洗净也不吃饭。他们还拘守好些别的规矩，如洗杯、罐、铜器、床铺等。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竟然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耶稣对他们说，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的人所预言的说得好，如今上所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教导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传统。耶稣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我要守自己的传统。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供奉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你们就容许他不必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接着继承传统，废了上帝的话，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玷污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玷污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难道你们不了解，凡从外面进去的不能玷污人吗？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而是进入他的肚子，又排入厕所。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玷污人，因为从人心里发出种种恶念，如淫乱、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这一切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玷污人。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主要为的是要建造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子。主要求你 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并且做到你要我们所听的所做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我们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经文，你可能会发现它并不太难理解。除了哥尔板这个词的意思之外，尽管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有23节，也许你大概可以了解马可在这里的要说的他的要点。但是你可能认为这些讨论有点和我们现在无关。马可正在处理过去的问题，过去的传统，他在处理过去的这个法律和哥尔板。那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这样的事了。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想想，今天的经文，这些传统还在继续。在基督教会中，它在今天和2000年前一样重要。我们对什么是正确和适当的基督徒行为非常的在意。我们甚至因为这些事情而互相批评论断。所谓的基要派，就是 fundamentalist 的基督徒有一句格言，他说别喝酒，别咀嚼香草，或者现在台湾可以是槟榔，或者别和那样的女孩在一起啊。Don't drink, don't chew, don't go with women that do. 关于这个烟草的使用，关于酒精的使用，关于穿什么样的衣服，听什么样的音乐，看什么样的电影，都有很多的讨论，而且这个清单里还说不完。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偏好的问题而已，而是一个关于成圣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圣洁的问题。然而它却在耶稣的教会中产生问题了，而导致这个分裂。那我们的经文中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法利赛人热心于圣洁，他们渴望取悦上帝，他们熟练他们的圣经，他们非常的重视上帝的律法，甚至制定更多的规则作为上帝律法的篱笆或者防护栏，为要防止以色列人近乎违反上帝的律法。你要指责他们之前，真的需要看看自己的内心，因为我相信你们都很爱圣经，你们都很爱上帝的律法，但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犯了法利赛人同样的错。然而，确实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喜爱上帝的话语，他们的心却远离了上帝。马可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因为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法利赛人最终想要外表上表现出来圣洁。他们有对圣洁的渴望，但却没有心。我相信上帝透过马可把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为了保护我们不要陷入法利赛人主义。他把这段经文给了我们， 以便我们可以彻底省察自己的内心。这段经文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不洁净的问题。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他在前几节经文中一直重复，然后在最后的几节经文中也重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玷污了人？它是来自外面的因素还是内在的因素？是进入人里面还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那另一个问题是传统的问题。传统的问题，所有的教会都有传统，不管他们是否被写下来，传统可以是一件好事，如果它能把我们引向问题的核心，如果它能把我们引向耶稣，那真的是一个好事情。但在这里，古人的传统，就是口头的传统与上帝启示的诫命，就是上帝的话语，形成了对比。法利赛人觉得外在行为很重要，但耶稣挑战我们要看得更深。耶稣更在乎的是我们的心。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圣洁？对圣经的正确看法是什么？这也是每个教会的挣扎，因为很容易只给上帝我们的嘴唇上的崇拜，专注于律法的这样的保护栏，我们的心却不知不觉的很容易的远离了他。比起将我们的心固定在耶稣的身上，表面上的洗手要容易得多，但上帝要我们关注的是真正合乎圣经的圣洁。这是人心的问题，不是洗手的问题。那我们的第一点是，我们需要对圣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有对圣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都渴望圣洁，但常常忘记圣洁的来源。在第一到第五节中，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聚集到耶稣那里，要找他的错。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他们？在马可福音3:22，法利赛人和文士代表团从耶路撒冷被派到耶稣那里，控告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挑剔耶稣，控告他的不洁。耶稣是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2:16，耶稣的门徒不像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那样进食。2:18，耶稣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做合法的事。2:24，法利赛人控告耶稣真的是不爱上帝的律法，耶稣并不是真正的圣洁，那是他们对耶稣的指责。那现在耶稣的门徒在吃饭前甚至没有以特殊的方法洗手，法利赛人并非偶然看到他们。他们坐在那里观察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做什么。 他们专心地注视着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他们对圣洁的方法，而且这不符合法利赛人的这样的规则，他们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是提出批评了。虽然我们可能不开口批评别人，我们可能尽量躲避他们，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比别的人好，比别的人纯洁，因为我们真的花25秒这个洗手，又喷了酒精。或许你们可以想到别的例子，在教会中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是跟别人教会不一样，我们都认为啊，我们太棒了，因为我们这样做。那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这个有关文士的吗？当涉及到律法的时候，他们是专业的人士，他们整天都在检查律法，抄写律法，他们用手抄写上帝的话。那一个人会口述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他会把它写下来，那一个人递一份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他会抄下来。他们会检查这个拼写和措辞，他们会看这个是不是合乎这个原本的意思而写下来。他们这些人哈，是质疑耶稣门徒圣洁性的人。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传统，若不按规矩洗手就不吃饭。那当他说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意思是这个是主流的观点，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这样做哈，是主流的观点。这是他们的一般的做法，犹太人洗手的习惯是这样子。他们用拳头洗手。很多学者想要解释他这个确切的含义，但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每个人都理解并遵守的这样特定洗手的方法。这里洗这个词和洗礼是一样的意思，但这并不是敬礼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仪式性的清洗，就是一种礼仪的清洗的方法。现在饭前洗手可能是合理的，很卫生，但接下来的清单还有洗杯、罐、铜器。好的，这也是有道理的，那最好在食用前清洗这些东西是没错的。然后他说还有床铺的，那这是什么？为什么还会讲到床铺？如果有人要坐下之前不干净，床铺可能会因为坐在上面在仪式上变得不洁净。那在法利赛人的心目中，按照他们的传统，礼仪习替是在上帝眼中洁净纯洁的方式，但他们正在偏离了正道。他们在问，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把手洗洗干净再吃饭呢？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神学。他们在问，你为什么不用我们定义圣洁的方法来 教导你的门徒洗净呢？教导你的门徒圣洁呢？他们想要揭露耶稣，想要找他的毛病，但实际上他们被揭露为这个肤浅的人，对上帝的律法只是嘴唇上的崇拜而已，就是嘴唇上的侍奉而已。真正的圣洁是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唯有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洁。礼仪或者传统不是我们成圣的管道。人家可能会试着用他们的方法，或者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准则，但这都不是上帝的话。这些都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罢了。所以你们想要指责别人之前，你要先看看自己，你自己做的有没有合乎圣经，还是你自己或者从别人留下来的传统。那我们要考虑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正确的理解。那这个第二点是跟第一点是很类似的。那为了对圣洁有正确的理解，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有正确的理解。耶稣马上打开上帝的话语来揭露法利赛人的这样的虚伪。他用圣经来表明他们是多么的不符合圣经。耶稣是在说，实际上错的不是我，错的是你们。耶稣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29章13节的话。以赛亚书29章13节的话。如经上所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教导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他没有落入法利赛人的圈套，而是用他们应该熟知的圣经来定他们的罪。耶稣说，你真是把上帝的诫命搁置一旁，以遵守自己的传统。耶稣是在说，你们真的不明白你们所做的是虚伪的。因为法利赛人所做的与圣经相去甚远。他们的心远离了上帝，他们不符合圣经的使用圣经，他们对圣经的使用与上帝的旨意恰恰相反。耶稣用重复向法利赛人和文士强调他们是多么的不符合圣经。在第七节他说，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教导人。在第八节他说，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传统。他们不仅搁置了上帝的这个诫命，在第九节他说，你们废弃上帝的诫命。第十三节他说，废了上帝的话。耶稣一再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不仅不圣洁，你们对圣洁的理解是乱七八糟的，你们不符合圣经，因为你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扭曲的，因为你们认为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拒绝它。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中的这个哥尔版这个词。耶稣强调说，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供奉你们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第十二节，你们就容许他不必再奉养父母。那什么是这个割耳板？这是一份礼物，为了上帝的旨意献给上帝。利未记27章28节是这样描述的，他说，但一切用奉作当灭的，就是人从他所有用献给耶和华做当灭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继承的田地，都不可卖，也不可不可卖，也不可赎。凡用献作当灭的，都归耶和华为圣洁。那当法利赛人有一种扭曲的观点的时候，割耳板的正确用法是将你所要奉献的东西都献给圣殿，然后献给上帝，但你仍然可以保留和使用这些东西。那法利赛人的传统说，因为他将成为上帝的，所以你不能以任何其他的方式使用它。他们的传统会让他们的父母一无所有。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不能像第五条诫命所要求的那样孝敬父母，而是剥夺了他们该有的尊敬。这非常的荒谬。耶稣说，这是法利赛人的生活的方法。法利赛人只在口头上敬拜侍奉上帝，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上帝。他们向上帝宣誓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圣经的根据。那我认为，我再一次的为我们提及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受人为规则的约束。我们唯一的受约束的就是圣经。唯独我们都相信的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标准。只有圣经才是我们圣洁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的话，我们要花时间读圣经，我们要默想圣经，我们来崇拜之前，有没有先好好的祷告，求上帝透过圣经亲自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有没有专心的读它，有没有专心的听。这让我们引到第三点，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需要有什么是罪的真正含义，有符合圣经的理解。意思是说，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罪到底是什么。在第14到23节中，耶稣揭露了法利赛人对罪的明显的错的误解。他把群众召集到他自己身边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他要说的是至高无上的重要。他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和理解，他想为他们澄清事实。耶稣要说的是尖锐而紧迫的呼吁。耶稣直接用旧约的话说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外面进入到一个人的里面玷污他， 但是从他里面出来的东西却玷污了他。耶稣再一次的谈到心的问题。我们看看旧约怎么说人的心，真的是讲到你，也是讲到我的问题。创世纪六章五节，创世纪六章五节，他是这样的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还有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是这样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底极，谁能识透呢？你知道这些文士所知道的经文，他们用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声音写下了这些经文。然后我们有大卫的祷告，他在诗篇五十一篇十节，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为什么他要那样的祈祷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是有多么的肮脏。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他告诉他们的文士和聚集在他周边的每一个人，他说：罪在你们的心里，你的污秽的器皿就是你的心。问题在于你内心的意图和倾向，而不是你的宗教的仪式。那让我们往下看的经文，就像耶稣的做法一样，他召集他的门徒。记得耶稣他自己的门徒很难理解有关上帝的事，因为你如果从前面看过，他们的心也很刚硬。耶稣对他们很生气：你们这么愚蠢吗？看不出来吗？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他清楚地解释说，人的心是罪恶的源头，而不是这个肠胃。记住，彼得本人这本福音书可能是反映了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上帝给了他有关一块好像布的东西降下来的这样的意象，然后说所有的这些食物都被宣布为洁净的。弟兄和姐妹，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外表，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传统，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所有污秽的地方，人的心，你和我的心。马可在今天的经文的结尾列出一系列的罪，中间的前六个罪跟行为有关，然后后面六个罪是跟态度有关。他们包括性不道德、公开和隐藏的，也包括心中的恶念等。那这个清单在道德和属灵上都很紧密，很密集。让我为我们指出，这些都是用旧约的词汇。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然后他用他们很熟悉的词汇。每一种行为或态度都在上帝的道德律中被多次的提及。 耶稣的听众显然知道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他们读过，他们听过，他们甚至抄写过。他说这些东西是从内心而流出来的，人心是生产这些邪恶事物的工厂。正是这些东西玷污了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生病了，我们的内心深处生病了，这是圣经对罪的正确的理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面临着对圣经有正确理解的挑战，因为正是圣经让我们对上帝和人类的状况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面临着对罪的正确认识的挑战。他被称为罪，不是因为他违背了我们的口头传统，这些本身可能也是有罪的，而是因为罪的起源于我们的心内。我们受到挑战，也对圣洁和成圣有正确的看法，坚持和遵循人为的传统并不能使我们圣洁。唯一的圣洁准则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如何知道越来越像基督是什么？唯独接着上帝的话语。那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那这一点不是直接来自我们的这段经文，但可以直接从中间暗示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对圣经有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罪有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对圣洁有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也会对恩典有正确的看法。我们要对恩典有正确的看法，因为你看，上帝蛮有慈爱的，上帝蛮有恩典，法利赛人错过了目标。他们对圣洁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他们可以在不承认自己的罪的情况下来看上帝的面，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口头传统，所以他们比其他的人更圣洁。他们认为他们比耶稣的门徒甚至耶稣自己更好。法利赛人试着依靠外在的东西，使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义。他们试着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透过来到基督的面前。弟兄和姐妹，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是作为需要救主的罪人而来，就是如果我们不我们的作为需要救主的罪人而来，就不会圣洁。我们不可能圣洁，没有基督，罪就不能得赦免。没有基督，就没有圣洁。没有基督，我们的心永远是肮脏的。没有基督，我们的心就不会洁净。没有基督，我们就不会得到一颗新的心。上帝在他的恩典中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充满恩典的那一位。耶稣 代表我们为我们的罪受了惩罚，它成为赎罪祭，好像我们获得新，好让我们获得新生命。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慈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圣洁，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对着我们有的罪是什么。也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一位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转向他，让我们能够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可以满心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